第89集，坦白。周小云家原来也是安里的家，自从安里出狱，只来取过两次原来的衣服用品，之外都没有回来过。 小朵呢？ 她在屋里，有点累，睡着了。我以为你要晚上下班才能来呢。 这两天公司已经没什么事了。 沉默，气氛有些不自然。安里有点愣神儿，周小云也没有催他。 要先吃午饭吗？我去做饭。 不用了。其实我想告诉你，为什么许少卿的家人这么着急要孩子。 啊，也是，许老板还挺年轻的，完全没有必要急成那样。男人四十几岁才有孩子的也有很多，以后时间长了，这件事确实很反常。不是因为他家老爷子着急吗？这老人确实也够奇怪的。 因为可能他不会结婚，也不会有孩子。他是那个喜欢男的。 啊， 十年前他爸爸送他去矫正过性向，说是治好了，可是这么久一直都没有找到对象，他家人就很着急，怕他是骗人的。我不知道他们怎么会觉得小朵是许少卿的孩子，但反正大概就是结婚了已经。 怪不得。如果有了孩子，家里人就能相信他治好了，至少也不会再被催婚，不仅能安抚家里人，他自己也松快了，一举两得。那你怎么想？要帮他吗？我听你的，如果你不乐意的话。 小云，他的事你可以保密吧，这是他的秘密，我不得不告诉你。可是这是他隐藏了十年的秘密，不能让别人知道的。 当然，我怎么可能说呢，我也没有什么人可说的。再说了，他的私事与我无关，他对我来说就是小朵的救命恩人，我当然只做对他有利的事。 还有另一件事，我告诉你。我 安里吞吐了老半天也没有说下去，周小云没有催他，只是看着他。又过了很久，安里把两只手搅在一起，听天由命地开口。 我和许少卿的不是一般的关系，是那种关系。 什么？ 什么关系？身体关系？这个词我也说不出口啊。情侣？不是，亲密的同性关系。有多亲密？仅限于身体而已那种亲密。 安离手搅得更紧了，最后选择了一个不那么恶心的说法。 我喜欢他。 机灵如周小云，一时也没能直角拐弯，领悟自己前夫说的这个喜欢的意思。他脸上带着一种放空般的茫然，与安里对视。 啊， 我们俩的关系不那么简单，所以他对我而言不是单纯的恩人。我不想瞒你，如果你觉得恶心的话，可以选择不帮他这个忙，也可以不接受他的资助，那么也就不需要回报他。我自己会努力赚钱来给小朵看病的。 周小云放空了很久，脸上才出现了一种有点扭曲的震惊神情。大概没有女人能泰然地接受自己以前的对象喜欢上了男人这种信息。 你也是？ 不是不是，我不是。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说，他对我来说是特殊的，我不觉得自己是同志，也不可能喜欢别的男性，但他对我来说是特殊的。 他威胁你了吗？用钱？我说你怎么一出来就能赚那么多钱？他强迫你了是吗？ 不是。 那你只有这个倾向？ 听到别人是同志没什么，但如果是自己的前夫，那就说不出的膈应，还有种被欺骗的愤怒。周小云有点反胃，眼神也变得厌恶起来，仿佛这个男人一下子变得面目可憎，他都没有办法控制自己。 那你怎么跟我结婚？你骗我的， 你没爱过我。 周小月，如果不爱你，怎么会给你顶罪？我用一辈子的清白换你的自由，你怎么能问这个？ 这件事大概永远都是周小云的死穴，她无力反驳，但她紧皱着眉头，心里的震惊和厌恶是无法消除的。 我怎么可能相信你这么大岁数还能转了向？如果你真的爱上了别的女人，那我无话可说。你现在跟我说你喜欢男人，你疯了吗？ 安里摇摇头，她双手捂着脸。事情说到这儿就回不去了，他索性破罐子破摔都说出来了。 我不知道，一开始对我确实是因为钱，小朵当时正要做手术，我找不到工作，所以然后对他大概就有些羡慕和感激，后来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渐渐的就喜欢了。我也希望她是个女人，可她就不是啊。 一开始找不到工作，为了钱。听到这几个字，周小云再次重新震惊，安里真的为了钱做那种事，还是跟男人？但这次的震惊中有些心酸，他知道安里走投无路的境遇有他的原因在里面。于是他的震惊逐渐平息下来，沉默地看着安里。 好好的一家人怎么会搞成这样？那么可爱的女儿突然生了重病，清白的老公进了监狱，后来不得不为了钱出卖身体。怪我，怪我，都怪我，我不配拥有幸福。 周小云想着这个，眼泪突然就忍不住，她抽了下鼻子，拿起旁边的纸巾擦了下眼睛。 渐渐的就喜欢了，能发生这种事吗？渐渐就能喜欢上，那世界上还有异性恋吗？你骗我，你就是不想跟我复婚对吧？ 我怎么会拿这种事来骗你？我不是变成那个，只是他对我来说不一样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但就是不一样。 周小云看着安里，他看起来认真又惭愧。也是，一个正常男人怎么可能跟前妻说这种鬼话？ 那你现在跟我说这个什么意思？ 安里把手重新摆到腿上，看着周小云。 我知道你听到肯定不舒服，本来我想你一辈子都不要知道，但是如果涉及到徐少卿家的事，我希望你都能清楚了再做决定。我曾经爱你，我也永远爱小朵。我现在喜欢许少卿，而他也是单纯就给小朵资助，这件事根本连我都没有告诉。我要说的就是这些都是真的，你来决定是否帮许少卿这个忙。如果你愿意，我很感激，不愿意也理所当然。 哼，你是给我打预防针。 周小云轻笑了一下，又擦了下眼睛，他的神情变作一种冷漠和疏离。 他不能结婚生子，你就把自己的孩子分给他的安一点。你还真是大方，还是你俩本来就不分你我，叫谁爸爸都无所谓。他的钱我也用了，家人也来催了，你现在跟我说清，以防我以后点你和你那个许老板合伙套我的孩子是吗？ 不是，我就是希望你不要这么想。对不起。 周小云看他慌忙紧张地抠着桌子边的手，脑子里突然闪过了很多过去的画面。他第一次和自己约会就这么抠桌子，第一次去自己家见家长就这么抠桌子，第一次看见自己抱着小朵在病床上就这么抠桌子。自己还说他 帮我妈干活啊，男人怎么就知道傻看着。 周小云这么想着，突然各种情绪涌上心头。 安里，你能不能搞清楚状况？你有什么对不起我的？哈，性爱性许是你自己的事儿，反正女儿是从我肚子里生出来的，小朵永远都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，是我周小云的女儿。 你要是让他有个大老板做爸爸，我有什么不乐意的？反正咱俩离婚了不是吗？你还能有什么对不起我的呢？ 安离嘴唇有点哆嗦，手抠得更厉害了。 是挺好，反正我也没什么前途，我这样的人。 你走吧，不想看见以后你的事都跟我无关。 小朵从房间里悄无声息地走出来，站在犯怔的周小云面前。 爸爸走了，我刚听见你们吵架了，好像是因为许爸爸的事吗？我听到他的名字。 怎么连你都知道？你怎么叫他爸爸呢？那个姓许的找过你了，他跟你说什么了？ 对不起妈妈，我不是故意要隐瞒你的，那个钱是我问他借的。 借钱？什么借钱？ 就是那个资助，其实是我问他借的，他说他会记账，会算利息，等我能挣钱了再还给他。但这只能是我们俩之间的秘密，不能告诉你，也不能告诉我爸，跟谁都不能说。对不起，我不是想瞒着你的，你和爸爸是因为这个吵架吗？ 周小云抱住小朵，她在安里面前憋了那么久的眼泪，终究还是没有忍住。 小朵， 安里脚步轻飘飘地往车站走，手机响了，他拿起来看，许少卿给他发了一张照片，是他和梁宁在一个堆着好多红红辣椒食品店铺的照片。 江城人应该是爱吃辣的吧？梁宁就是，每一次吃中餐他都放好多辣椒。你呢？ 不爱。 安里到了车站，公车正好来了。他上车靠着柱子望向窗外，手机一会儿就震动一小下，他一次都没有再看。 在下小神机原著，猫耳 FM 独播，南烟落秋制作，现代都市多人有声剧交易沦陷，欢迎收听。